阿雪未起身，我又唔出奇。一偷饮酒，佢就冇咁早起身噶啦。 哦，啊系啊，敖管家叫我嚟问下，你同清长老拣好日子未？ 拣好啦，又会咁急住娶嗰个慕容少嘅？嫁过噶嘛，由黑夫，仲当佢有宝。 家长有意啊，琴长老唔好再提呢件事啦，我惊你会唤醒其他人嘅记忆啊。 慕容魔法啊，冇咁儿戏嘅，听下就可以破解，搵鬼信咩？阿雪条件咁好，嗰、那个敖世昌眼抽筋顶啦，拣阿少都唔拣佢。 琴长老，小玲话一早起身已经唔见清长老啦。 咁奇，唔通晨早出咗去买嘢？咁雪小姐咧？ 我喺树。琴姑姐搵我有事。 你有冇见阿姐啊？ 冇啊。 咁可能出咗去买嘢啦。 我都系问下其他人先。婷婷，你跟我嚟。 系。我都翻入去。 雪小姐。 咩事？ 昨晚嘅事。 抹咗佢。无论昨晚定系当晚，我已经唔记得。 我愿意负责。你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啊？ 应该负责嘅唔系你。 雪小姐。恭喜主师，恭喜昌雪，你哋终于等到今日啦！ 出边热唔热闹啊？ 慕容家好耐冇办喜事，冇咁热闹嘅气氛啦。自从昌雪同雪小姐使用慕容魔法，使去大家唔愉快嘅记忆，今日嘅慕容家已经接受咗主师，为主师昌雪全心全力办喜事，好似过年咁啊！ 系咁就好啦。希望落嚟嘅日子咧，慕容家族会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靠你啦！ 我。 你身为主师啊，食粥食饭梗系靠你啦。 我挂名噶咋，你先至系幕后主脑。 应该话夫妇同心，喺你哋嘅带领之下，慕容家族就会改变厄运。 哈，你几时学识托大脚嘅？ 主师，吉时就快到啦，琴长老请敖管家翻翻自己间房啊。 琴长老出声啦，昌少走啦。 吓，而家咩年代啊，仲要跟啲古老习俗？ 你乖啦。人哋话三人唔可以见面噶，我哋咧已经 in 咗噶啦，嚟啊，快啲走啦！ 好啦，一阵见。 婷婷啊，你入嚟啊。 系。哇，主师今日好靓啊，好似仙女下凡咁啊！ 有冇咁夸啊？人人啊都有机会着婚纱噶啦， 真噶！主师打扮起上嚟啊，真系眼前一亮啊！ 你啊！梗系跟得琴长老佢哋多啦，越嚟越识讲嘢。 我唔系氹你噶，我直肠直肚咋嘛。 啊，系啦，仲未有清长老嘅消息啊？ 未啊，我听琴长老同雪小姐讲咧， 阿姐一直都唔赞成呢头婚事，不过俾敖世昌捉住痛脚冇计啦，咪咪玩失踪冇眼睇。 但系佢未试过冇交代一声就走咗去噶。 有，不过嗰阵你都未出世，我同阿姐一齐大嘅，点会唔知佢脾性啊？过咗呢个非常日子，佢会翻嚟。 一家人嚟噶嘛，系咪真系咁难落台啦？ 吓 啊！我冇嘢啦，你快啲帮我睇下需唔需要补妆啊？吉时就到噶啦。 哦。 我敖世昌愿意娶慕容少为合法妻子。 我慕容少愿意嫁敖世昌为我合法丈夫。 我敖世昌愿意娶慕容少为合法妻子。 我慕容少愿意嫁敖世昌为我合法丈夫。 我敖世昌愿意娶慕容雪为合法妻子。 我都明愿意娶慕容雪为合法妻子。 我慕容氏 愿意娶慕容雪为合法妻子。 你哋婚就结成啦，讲个说话要算数至好。 琴姑姐，我哋一家人希望以后大家和睦相处，有商有量。 佢始终系外姓人，未必养得熟嘅。 放心，我应承过嘅嘢一定会守承诺。 可惜青姑姐同雪姐都唔喺啊，我希望琴姑姐可以帮我哋拉翻好啲关系。我知道琴姑姐你系个明白事理嘅人。 唔使卖口乖啦，不过咧家和万事兴，即系嗰阵系人事啊。 多谢琴姑姐，今日你为我哋嘅事忙咗成日，呢度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希望你中意。 咩嚟噶？钻石额？点解唔系黄金嘅？白细细。 琴姑姐啊，呢只咧系白金额嚟噶，而家潮流兴啊嘛。嗱，你睇下几高贵大方。 系咩？睇落又真系几高贵啊！嗬，你哋想收买我啊？ 吓， 阿少系主师，使乜收买人心啫？我哋尊重你啊，长辈。 主师，主师又死咗人啊！ 大吉利是过嚟，啱啱办完喜事，你乱噏啲咩啊？婷婷， 真系死咗人啊！ 你讲清楚啲， 咩人死咗啊？ 花王喺花园嘅尽头发现咗小玲嘅尸体啊！吓、 啊？小玲是被一种类似慕容魔法又似被雷劈中而死。 那即是怎死啫？ 成身黑晒又真的似被雷劈死的。 近排我们这树一直有狂风暴雨，但市区那边就一直天晴没雨落，这天气真是怪啊。 市区天晴没雨落。 有什么那么出奇啫？人都有情绪啦，更何况是个天。 主师。 尸体那么噁心，你就不要再看了。红白事相冲啊！婷婷，你陪主师翻房先 啦。唔关事噶，我近排都系咁啊。 你压力太大，都系翻房休息下啦。 不如揾个医生睇下。 唔使啦，我翻房休息啦。你哋不如报警啦，等法医确定小玲嘅死因。 唔得，阿姐喺树实唔赞成咁做嘅，咁样会影响慕容家族嘅声誉同地位。 就一直天晴冇雨落，啲天气真系怪啊！ 你谂咩谂到入晒神啊？ 慕容家族范围一直有狂风暴雨，我有啲怀疑。 怀疑咩？ 只有学魔法嘅人先知道，魔法到达最高层次嘅边缘，系可以呼风唤雨。呢、這个人极有可能系慕容雪。 佢担心佢已经去到最高境界，而我哋就会受到威胁。 都唔系冇可能嘅。你做咩？又作呕啊？ 我作呕作闷咗好耐噶啦，可能真系太多嘢谂，搞到冇晒胃口。 你唔好咁硬颈啦。我听日陪你睇医生。 我叫婷婷陪我得啦。小玲嘅死你仲有排烦啊？你真系唔打算报警？ 琴姑姐所讲嘅未尝冇道理嘅。 慕容家族里面有出名的假厄师，专门帮人解开谜底的嘛。而家要靠警方，咁咪证实咗谣言系真嘅。慕容谦死咗之后，冇人可以继承解厄师嘅位，慕容少只系个傀儡。 事实真系咁啊嘛！ 以我敖世昌而家咁嘅功力，绝对唔会输俾慕容谦。 系啦系啦，你而家咧系主师嘅丈夫，慕容家族就靠晒你啦。 我敖世昌一定会做到。 我出咗去两日啫，竟然发生咁大件事。 咁你实请去咗边啊？ 搵妈妈咯。 咁搵到冇啊？ 搵到就唔使单独翻嚟啦。 你咪话琴姑姐话你啦，搵阿姐系其次。逃避参加婚礼至系真嘅，梁慕雷一啖啖，除非脱离慕容家族啦，如果唔系，始终都要面对嘅。 讲翻小玲死件事啊，小玲系我嘅人，好明显有人专登杀小玲嚟向我示威。 边个咁衰格啊？ 边个咁有势力啊？ 慕容少同敖世昌，唔会嘅，红白事相冲，敖世昌唔会揾呢个时间嚟倒自己咪嘅。 慕容少成个鬼妹仔，敖世昌受到他影响不避忌都不出奇啊！ 出到杀人呢招咁阴毒，慕容家族落喺呢挺人手上，咪行衰运？ 唔得，我一定要还击。 唔好咁冲动住，等阿姐翻嚟先。慕容家人丁单薄，杀嚟杀去，用咩绝晒种噶？ 唔还击，下一个可能系你同我啊，琴姑姐。做大事嘅人唔可以顾虑咁多㗎喇。 总言之，你听阿姑姐讲，睇定啲先，我哋盡快搵阿姐返嚟，敖世昌唔係咁容易对付 㗎。高明，近排你似乎有啲心事，讲出嚟听下，睇我帮唔帮到你。 小事嚟嘅啫，昌少咁多烦恼，唔使为高明嘅事担心。我已经揾到解决嘅方法啦。 敖世昌， 雪小姐， 小玲唔可以白死，我一定要揾出凶手。 你一眼神话我知，你怀疑紧我。 我小玲只不过系个工人，冇任何杀伤力，唯一可以解释嘅系高明。我想单独同敖管家倾下。 咁我翻出去做嘢。 点解咁对我？ 点解你要怀疑？自从我哋合作用魔法将班人带入时光隧道之后，我哋咪变翻朋友咯。 朋友？不唔系昔日嘅情侣咩？ 雪啊，我已经结咗婚，我唔可以对阿少不忠。我哋即使曾经爱过，都已经好多年前嘅事啦。失去小玲，我知道好伤心。 失去玲，我仲伤心啊！ 主师， 阿少，少啊，我哋冇嘢噶，你信我啦。我唔可以阻止阿雪谂啲乜嘢噶嘛？ 我哋分手。 你傻咗咩？我哋啱结婚咋？ 勉强喺埋一齐系冇幸福噶。 我哋都好中意对方噶，点解要讲勉强啫？ 你可以接受同第二个男人生 B B 咩？ 咩话？ 我有咗哨牙强嘅 B B 啊！ 魔法世家第十五集，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敖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少连杰明饰演，谷明叶宝胜饰演，慕容雪梁金玉饰演，慕容琴张杰维饰演，婷婷高慧燕饰演。 结咗婚之后，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你一定会好幸福。 我信你，我嘅命运就交俾你。 那夜谁将酒喝掉？